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阿沈。 在昨天2014年的1月15号，香港特首梁振英发表了他任内的第二份施政报告。可能对于香港不是那么熟悉的朋友会问，好，施政报告是什么？那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香港政府的一个施政的纲领，在未来的这一年之内，香港政府所要做的大事儿、小事儿，基本上都会被涵盖在特首在每年通常是年初好发表的这么一份施政报告当中。这一个文件呢，可以当做如果说三中全会对于中国的这个意义的话，施政报告哈，对于香港特区大概意义也是不相上下的。 那本地人来说呢，这是施政报告。它的重要性好像一年比一年低，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可能是因为政府的政策不能够回应市民的那个诉求，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每年都会做一些施政报告事前的一种准备的，在系统里面再找一些关于施政报告的新闻，从前是几千几百的，现在呢，比方说最近呢，我就找的只有100多条， 哦， 就好像全媒已经不再关心了。那对我们市民来说是怎么样呢？我自己作为一个市民，我就不说了，不太主观。那曾经我们做过一个样带，就是关于不是样带，是新闻带，就是访问呢，就是市民对于这一届的施政报告有什么期望啊。我们的同事访问了蛮多的市民，想找一个真的比较积极的那一种，找哪些比较正面的那一个意见，没有找到。大部分呢都是期望不高，中性的答案是期望不高，大部分是负面的。那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今年呢在看的施政报告真的跑出来的，我有三个问题就想问特首。那其中一个就是说啊，他未来十年要建47万个单位，那是不是另外一个八万五？朱明奇，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公屋的计划。 对对对，当时候就是8万5就推倒了香港的楼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梁特首的47万的那个房屋的那个承诺是10年的一个计划来的。 对， 那他是不是很有这个信心去连任呢？最后就是对政改方面，他只有126个字，去回应。 对， 在2个小时施政报告里面，1分钟的内容也不够。 是， 那是不是回应了市民的诉求？ 这个 Hassan 的几个关切哈，我相信可以代表很多香港这个市民的主要的关切。你除非你是有一些行业的利益哈，特别关切，比如说动物保护团体啊，或者说一些工商的政策。作为我们说一个普通香港市民，他通常会关心的两件事儿，一个是房屋，或者说土地，这两件事情这是紧紧相关的，因为在香港经济的一切都围绕着这个房地产在转，那所以房地产跟每个人的生活都分不开，不管你是要住房子，还是要投资房子，还是说你所处的这个行业是跟是由一个地产老板在控制的，所以这个房子问题一定是绕不开的。第二个问题，那可能是在香港不是一个传统的问题，就是政治改革的一个问题。那政改咨询在去年已经启动了，那也是中央也是派这个人大的法工委的主任下来解释哈，那香港本地也是讨论关于未来的特首和立法会的议员怎么选，香港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民主的转型，这个问题也是现在是热烈讨论的。 对， 房屋的问题，特首在施政报告里面可以说提到的不少啊，这个我觉得大家都看到，至少从篇幅上来说是不少。政改的问题确实很短，这个我想所有人都注意到了。 这个的问题呢，就是跟你说的，就是我们香港人不想你，不，你不但是 基层或者是中产或者是上层的，其实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 嗯， 那在那个访问之前，我们在政改之前，我们访问了评论员刘月笑。 嗯， 我们问过他，他对于这次施政报告梁振英， 嗯， 会不会回应那个政改的问题？尽管他现在是这个自信的那个状态，那刘月笑就说他应该会重复就是按基本法的解释怎么去实行的政改，然后呢会发一两句的一些包装，就是说啊我们会积极去争取就是符合大家市民期望的一个政改的一个 system。 嗯哼， 到头来他敷衍也没有。 我们来看这个梁振英在施政报告、当中是提了这个篇幅其实很短，他说这个政府致力推进香港的政治发展，坚决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解释和决定，广泛征询公众意见，实践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目标。政府已于上个月正式就2017年行政长官及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咨询公众，政府将全面归纳及整理收集到的以前依循政治发展五部曲开展工作。 基本上对， 等于什么都没有说， 就是政府的一些简单的这个公告的内容。 这个就是你基本上看了一眼就什么都没记住的这种内容。 但是他作为这个特首，是不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些看法，或者是有进一步的一些信息可以给我们？因为这个咨询工作在去年十二月可能不够一个月，但是应该也有一些进展，或者是他拿到一些资料，可以再更新一下，就是市民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但是。 是 什么也没说。 好，这个梁振英的这个施政报告可以说昨天光念就念了两个多钟头啊，这个不可谓不长。因此呢，当一份施政报告讲得如此详细的时候，他已经详细到一个关于怎么样帮助本地的这个青少年的制服团体哈，这个 少年警训， 对对，制服团体 拿进去， 不是制服诱惑了，就是这个比如说童子军啊，或者说 这个不应该放在里面 的。好，这个特首连这些都讲了，但是他所以呢，在这样的篇幅底下，他们那些没讲的事情就让大家觉得格外的关注了。我们来访问到这个香港的也是前中央政策组的咨询顾问刘锡良先生。刘先生呢，现在也是香港本地的主场新闻的创办人，好，是媒体人了。请刘锡良先生来谈一谈，哎，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哪些是没有谈到的。 他整个施政报告也不单只是这个政改，很多人都说要看他怎么强的施政报告，句式无为，就是连这个就像这个少数族裔加入这个少年警训，也写的怎么句式无为的话，你就要看他漏掉了什么东西，这个才有意思，他什么不写，还是写的很小，才有意思。基本上在怎样句式无为的施政报告里面，它有几个方面是不敢写，也写得很小的。第一就是刚才你说的政改，第二就是凡是有争议性的它都不写进去，比如说这个标准工时，还有就是全民退休保障，另外一个就是抢基金对冲其他的劳工福利这个问题，这三个实际上在施政报告里面不是写的很小，就是完全没有。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其他方面句式无为，还是偏偏在什么重要的事情里面他不写，还是写的很小了？第一就是他自己也不能决定往下走的方向，这个就是政改的问题。他也不愿意表达出他对民主普选的一种承诺，所以他就确信的写的就是写的等于没写一样。第二就是争议性的社会政策他就不写，就是刚才我说的劳工界最要求的是三个题目嘛，第一是标准工时，第二是全民退休保障，第三就是这个退休金对冲其他的福利的问题。这三个他的都是避开，我觉得是他是故意的去避开有争议性的事情。 是这个说了的当然很重要，没说的恐怕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可能更重要，因为这些呢争议性都非常的大，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多说多错，特首选择 根本就不要讲了。 对于那些刚才刘先生说比较敏感的一些话题，比方说标准工时、工资金那个对冲，或者是退休保障的，其实特首在这个施政报告里面没有说，但是他在后面的记者会，这个电视的答问会跟今天早上那个电台的封音节目，其实都有传媒跟市民问他，他最后的答案也是说啊，我在施政报告没有说的，不一定是不做， 对， 但现在我们还在跟进。那跟进的是什么东西呢？没有人知道 啊。这个特首当然是这么一说了，就是说我虽然没有提，不代表咱们在这事儿上什么都不会做。因此呢，大家不可以以这个字面来解读完全政府的行动。我想，当然本身这个话是应该是说的挺圆的哈，但是不免还是让大家产生一些揣测，因为 你 写的那些，对，我们会认为你施政报告应该是纲领性的文件，你应该是挑重要的说。那如果说不说呢，或者你认为不重要，或者你认为不做，那政府说是不做，不是不做，那么难道认为不重要吗？那但是事实上呢，不提的这些事情呢，却反映到刚才这个刘锡良一直说有争议，有争议哈。就说这个敏感话题，我觉得这个敏感就是理解为在香港是有争议的。你这个不管政府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手段，一定会引起任何一方的这个反对。所以说呢，恐怕我想这个今天换了谁来做特首呢，在这个问题上你要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的让大家都接受的说辞呢，这个是比较困难的。那接下来呢，这个在梁振英的施政报告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就是向全港哈涉及到71万人的这个在职家庭提供一个津贴。这个津贴呢，将会是成为常态性的一个补助。也就是说，如果你每个月是处于工作的状态，并且你的收入低于一定的限度，属于贫困人口的话，政府会向你提供现金补助。这个和之前的一些政府一次性的发钱，还今年发了，明年不知道发不发的这样的情况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这个政策一旦出台，它每年都会在政府的这个收支表上成为一笔费用。那财长曾俊华就估计说，这一系列的政策可能将要花港府每年200亿港币。 除了这是政府要再花多一点钱在这些津贴上面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去年的12月18号的时候，终审法院就是推翻了居港不够7年不可以拿 中。对，这个问题我们之前讨论过， 那个争议性已经很大了。那刚才朱同学你说的那个新的津贴，家庭社会津贴，就是不歇居港年期的要求。 那也就是说很多内地的新移民是可以领到这个钱的， 那就变成另外一个潜在的一个争议的一个话题。 好，这个花这是一笔不小的一笔开支。好，那自然的一个是这笔开支花的对不对，那第二呢是政府的收支能不能够支持这样的一笔开销。我们待下接一会儿接下来呢听一下这个专家的意见。在此之前啊，昨天我们的这个记者樊素也是去到了特首答问会的现场。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昨天樊素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在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三立华新闻待会儿回来。 1月15号上午，特首梁振英以让有需要的得以支援，让年轻的各展所长，让香港得以发挥为题，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并在施政纲领详述160多项新措施和430多项持续推行的工作，其中扶贫安老助弱成为焦点，包括建议推出30亿元的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估计超过20万低收入家庭，共71万人受惠。 本届政府决心处理贫穷问题，扶贫政策的主轴是鼓励青壮年人通过就业自力更生，而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就要在合理和可持续的基础上帮助不能自助的人。 与政府对基层市民投入巨大资源相对比，这份施政报告中并没有特别针对中产阶级的措施，特区政府是否对中产重视不足？在十五号下午的记者会上，梁振英被问到此问题时，他认为支援中产的做法不是给金钱补贴，而是发展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使其有更好的向上流动的能力。 防止中产向下流动最好办法就是搞好经济，因此在施政报告里面有关经济发展的着墨也都比较多，希望为中产提供更加好的事业和就业的发展机会。 去年12月4号，香港启动首轮为期5个月的政改咨询，引发香港社会强烈关注。但在本份施政报告中，有关政治发展的问题，梁振英仅用了5行字的篇幅论述。此外，在政府行政架构上，梁振英自上台之前就主张增设资讯科技局和文化局，但是没有获得立法会通过。这次施政报告重提成立创新及科技局，成为一大亮点。 特首你好，我是凤凰 U-Radio 的樊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您为什么今天在施政报告的最后仅仅是花了1分钟，现在我们看到篇幅也仅仅是5行字来表达对政治发展的关切？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您上任之前您就想过要进行架构的重组，那现在是重新启动了创新及科技局，那么文化局有没有可能重新启动？谢谢。 文化局呢，我们现在没有计划，我们现在没有计划。这个文化局呢还在我的心里面，有这个条件的话呢，我觉得香港是需要有文化局的。我对香港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呢铭记心中。另外这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啊，这是我们大的工作，我们过去不断的讲了。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咨询工作啊，这个咨询期呢还有大概3个多月的时间啊。在施政报告里面，我们把这个政治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再提一遍啊，并不等于我们对这个问题不重视。我多次讲了，我作为当任的行政长官，我有这个限制上的责任啊，把这个工作做好。 梁振英说，希望创新及科技局能够十分聚焦创新和科技，在香港提倡尊重和重视科学的气氛，但是目前还没有局长人选。凤凰 U-Radio。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沈。 在这个普通家里有管账的朋友的话，都会知道量入为出是什么意思。我这个月的薪水是多少钱，我这个月的花销呢基本上得低于这个月的薪水才行，不然的话呢你就得找银行借钱。在香港呢，虽然说借钱很方便，但是我觉得恐怕也没有人会太喜欢借钱这件事情。那政府新一年的这个规划当中呢，就涉及到很多花钱的项目。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说，这一整套配套下来呢可能要200亿港币。200亿港币是什么一个概念呢？香港这个每年政府的财政储备，也就是一年政府能够拿在手上的这个现金流啊，就我所有的开销都得从这个里面出来哈，这个大概就是7000多亿港币，200亿港币，哎，这个是多还是少？我觉得大家有自己可以去有一个不同的评判的标准哈，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哈，跟之前几年我们一直在说香港的这个派糖文化非常的盛行啊，每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啊，政府的施政报告啊，也就会说，哎，给每个市民发6000块钱，澳门比如说澳门每年都在发，这样的这个政策成本是多少呢？大概就是300多亿港币。 嗯， 300多亿港币。所以如果我自己一个横向比较说，跟之前直接性的派糖，现在是针对可能全港70多万人进行一个津贴的措施的话呢，这个支出还算是比较小的。 嗯， 至少跟前2年相比。 对，还有呢，那个梁振英这次在这个施政报告要增加的政府的预算呢，就大概是刚才你说的200个亿。 嗯， 但这个数字呢其实有一些分析也比较关心的。为什么呢？我们看过去的一些记录，就是梁振英在首年的施政报告，他政府增加开支就是294个亿，差不多300个亿。 嗯哼， 今年就是210。那我们再回顾上一任的郑英权，郑英权在任内就是增加政府开支的数字是怎么样呢？他在2011跟12年度的就是193个亿，这是算是比较多了。这2012年13年就是212个亿，其他的年份呢都是几十个亿。那所以呢，这梁振英在今年的施政报告 读出来之后呢，就是有一些人比较担心，就是啊，我们的这首首年就拍增加300亿，今年就200亿，那往后的三年会不会不停的增加呢？那如果是增加的话呢，那政府哪里来钱呢？ 好，只是这个钱啊，它不会无来由的生出来，有很多经济学家，有很多经济学家啊，包括这个会计师，在算账之后就发现，哎，这个香港现在每年的GDP 的这个升幅啊，跟财政开支经常性开支的这个增加的比例，这么一比较，发现财政开支每年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这个 GDP 每年增长的速度，所以说呢，那大家简单的数学问题一算就会说，那这个老本总有吃光的一天，甚至我看到这里有一个也是政府的顾问之一啊，香港科技大学的这个雷鼎明教授哈、啊，经济学的主任就说呢，哎，香港在2030年前后可能就要面临财政枯竭的这么一个问题。财政枯竭是什么概念呢？政府就要举债来维持了。那很容易想到的就是现在，比如说美国，这当然美国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糟糕一点的情况，希腊政府这个就陷入政府破产的危机，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现在这个香港在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哈，这个时机其实是非常微妙，因为香港现在的财政储备是属于历史高位的，是接近于97年以来的这个最高点，所以这个所谓饱汉不知饿汉饥啊，你在一个人吃饱肚子的时候跟大家说你这个你没饭吃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恐怕不太能够说服大家。在近几年呢，我们一直听到这个香港社会的声音，其实对于财政盈余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基层社会的老百姓都觉得政府钱太多了，你这个自己囤了那么多钱，守财奴应该还这个受贿还利于民啊，多多多派钱。但是专家又觉得呢，这个钱已经不多了，而且未来是越来越少，更加不能派钱。 问题是你刚才说过，有学者就是推算，就是2030年可能有一个财经比较问题 枯竭， 对 对对。 但我们也有一个担忧，就是说你在现在是2014年， 是 到30年就十几年了， 对， 你可以确定这十几年里面没有大的金融风暴吗？ 对，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可能来得更早一些，因为如果大家去研究这个香港的这张政府的收支表的话，会发现哈，香港的这个政府收入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它的这个主要的收入 算是卖地， 哈，这个所以地价对于香港政府来说说至关重要，这有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香港的这个房子这个居高不下的问题。第二呢，这个投资收入，第三呢，这各类的这个印花税哈，这个印花税，比如说现在大家内地到香港来要交非常重的税，这个税呢就成为了政府非常大的一个开支。这三项收入它都不能够算是经常性的收入，因为它的每年的这个上下波动跟全球的经济环境啊什么的这个差别非常大，所以呢，简单一点就是它是靠不住的。 对， 你比如说遇到金融风暴啊 SARS 的话，你这个钱就大幅的损失。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冰神，因为梁建英他在新闻报告说未来十年我们要建47万个公司的房屋，就是公共跟私人的房屋出来。那你推那么多单位的那个目标之下，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发展商的那个发展的计划呢？ 对， 你卖楼可不可以卖的那么高的价钱呢？你卖楼有影响的话，你卖地的收入就有影响了。所以呢，它一部分你30%多的收入是靠那个卖地的，但另外一方面你又推那么多房屋 公屋啊， 对，那么多公屋那么多单位出来去压低那个楼价的话，那建感情 什么 建就是就会影响到你卖地将来的收入，因为你的 间接 对对对，所以你中间是有矛盾在里面的，所以其实我不晓得就是特首的那个思维是怎么样。 是哈，这个普通人恐怕这本账觉得有点难，我们来问问专家的意见。中文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庄太亮教授哈，是怎么来看香港政府的这个收支平衡的难题。有意见说香港政府的财政政策是无法持续的，您怎么看？ 因为你就算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福利这个恒常的开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这个收入经常的收入其实也不够经常的开支，因为我们的开支是比较恒常，比较经常，因为我们的公务员的薪水啊，这工资啊，很多东西都要一定要给的，但是收入我们 很多时候很多大部分都是不稳定的，比方说卖地的收入啊，跟那个印花税的都是不稳定的，所以现在你在以前那个不稳定的收入技术基础上再加一些经常的开支，所以这个有一些风险的。 嗯，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就不应该这样去做呢？ 从一个社会福利啊，或者照顾这个老人家啊，这个教育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福利开支还是要的，但是我们要先解决这个钱怎么来啊，你不可以就是从一直都从这个我们的储备里面就拨出来，因为这是违反这个基本法的。基本法其实就规定啊，你这个要量入为出啊，要先赚到钱才可以去用这个钱，所以现在我们还要想办法啊，以后这个200亿怎么可以赚回来了。我们每年可能有一些一两百亿啊，几百亿，就是每年这些都是储起来，就现在有六七千亿左右了。 嗯嗯。 但是六七千亿里面呢，如果你看我们就有一大部分呢要保留着，以后公务员上公务员退休的时候啊，要做他们退休金的，所以把这个大概这个可能有2-3千个亿，那我们还有4000个亿啊，4000个亿大概就是香港这个政府的一年的储备。也不可以完全把它用完，我觉得你最多可以从里面拿，比方说1-2千个亿啊，做一些不经常的开支啊，比方说有灾难啊，经济不好的时候可拿来用，但是不可以用来支付了啊，恒常的，就是每年都要支付的，因为基本法的写得很清楚了，你一定要这个量入为出，而且这个政府的开支不可以超过啊经济增长的一个8%的。 嗯嗯，那所以有人担心这样的话，未来钱没有地方来，会不会对中产增税？您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我觉得绝对有这个可能啊，但是加税了，他不一定一开始就收这个中产的这个入市税啊，他可能为方法收一些比较间接的税，比方说博彩税、赌钱的那个税啊， 嗯， 或是啊这个印花税、买卖股票、买卖房子那些税的，不是就是你可以不交，如果你不消费啊或是什么你就不用交，那个是比较简单的，也没有什么政治压力啊。如果这个都不够的话，以后就可能要有，我觉得会有加税的压力。因为你看过去几年呢，我们可能是比较幸运的，每年都要几百亿的这个盈余，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经济不好的时候也有一些赤字的。 嗯， 但是去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福利开支都变成恒常的话了，那你就要一定要给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先为未来打算哈，以后如果真的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这个钱怎么来了？ 嗯嗯，您觉得有什么相对比较可行的建议吗？ 我觉得那个香港的税收，如果你看这个利得税，其实比这个薪俸税这个高很多了。 嗯， 所以但是利得税现在只是好很小的公司要交。啊，很多中小企业了，其实他不用交税的。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啊，可以给这个公司的一个免税额，比方说10万块，你赚头10万块啊，你都不用交税。那以前不用，以前没报，就是没有报没有利润的公司，现在都会报，把这利润报出来。 嗯， 所以以后呢，我们知道有多少公司啊，可以赚钱，就以后慢慢就向这个中小企业的多收一些税，把这个税基的啊，这个可以交税的公司这个数目扩大啊，先做这个，然后再以后再交先就可以去收那个这个入息税啊，这个个人入息税，那个先把这个基础啊扩大哈。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庄太良教授的这么一个点评哈，基本上所有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香港的这张政府负债表是有一点难来维持。那这两年的情况在很多人眼里算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其实前任特首曾荫权哈也曾经在这个会议上这么样讲过，虽然说香港政府的这个财政储备空前的高，但是我从未如此 感到这个惊慌，就感到心里面十分的不安，因为未来有很多不可预料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当年的97亚洲金融风暴，好03的这个 SARS， 对于香港这样的经济体，它非常非常依赖外部的这个经济环境的话，经常会有180度的这个变化，所以说不要觉得今天大家这个这市况比较好的时候就永远不会发生糟糕的事情。 金神以前也是财爷来的， 是他以前做过财神，他有经验哈。 对， 那很明显的，这个特首梁振英的这么一个施政的思路，好扩大政府的开支。和港府之前一贯的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这样的财政的策略呢，是有一些变化的。那这个还会要体现在2月份，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他要提出一个跟应该跟施政纲领相要配套的这么一份财政预算案，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细节。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关注到另外梁振英整个两个小时的施政报告当中啊，他讲话的水平怎么样？梁振英用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一种讲法，接地气，走群众路线，这个很多的方式，比如说讲了三个小故事，这三个故事讲的水平怎么样？ 小故事， 我们待会儿回来哈，仔细来讨论一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沈。 梁振英在昨天的施政报告演说中呢，提了三个故事哈、第一个呢是说他遇到了一对年轻夫妇刚结婚不久， 我以为是小红舞的那个故事， 小红帽吗？ 小红帽 啊，他说这个有一个孩子，那梁振英说为什么不多生？好，那这个夫妇回答说住的太小，那梁振英也没有给出一个心灵鸡汤一样的结尾，他只是说啊，这个故事证明了这个香港人住的实在是太小，就是这个房子的问题啊，是一个让大家很头疼的问题。 我可以先说说这个回忆这个故事吗？ 你说， 作为一个香港人，我听了故事，我心里面有点很奇怪的感觉，就好像一个做出来的故事。为什么？因为那些对白好像不太正常。不过我想说一说，就是他在说这个背景，就是说香港人住的很小的那个故事的背景。在之前他说香港有50%以上的那个私营的房屋，私人的房屋，就是在500尺，就是 50平米 左右以下。那他讲这个故事，然后他的结论就是说香港人住的太小了。那我想说呢，就是如果你是香港人，你可以拥有一个50平米 的 以下的房子，已经是很好， 有房子就不错了。 还是说是使用面积 啊？你去考虑住大住小，那这个是富贵病。 你知道那些豪宅，那些所谓的豪宅700-800尺，根本就没有500平米的那个使用面积。所以如果是500尺的，已经是住得很好很好的， 谢天谢地。 对对对，最后的梁振英就是说，我不但要香港人有房子住，还要住得更好更大。我觉得只是不现实的 啊，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感觉有点脱离实际。 对， 第二个故事是梁振英说在广西访问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这个把自己房屋， 你讲一讲你的看法是怎 么样，把房屋抵押了然后获得一笔贷款之后到内地去创业的香港年轻人。 对 那特首呢以这个故事鼓励香港的年轻人往内地去寻找机会去发展。那当然了，有很多人仔细考量这些，第一，这个年轻人他哪来的房子呢？他的房子还不是他爸妈的房子吗？他把他爸妈的房子给抵押了，获得这个贷款啊，那他得想办法还上这个贷款才行啊。而且到这个广西去创业啊，他等于说是把自己父母的这个退休的本在那边用来自己创业，这个风险说实话是挺高的。 对，为什么？就是这个故事的，我觉得如果香港的年轻人真的去参考，真的很危险 啊。 为什么呢？第一，那个年轻人的房子都是一笔债来的。他为什么突然间有一个房子呢？他是父母借给他的。 他要不就是富二代了。 那是银行，对，除非他是富二代，富二代不用自己创业了。好，也是房贷来的。好，你拿那个房贷，再做那个房贷，这第二次的房贷，就是那个利率很高的，风险很高的。 对。 第二就是，那个房贷之外，你还要跟你的亲人去拿钱， 是， 然后去创业。 对。 那是一个赌得很厉害的一个动作。 对。 那如果年轻人失败呢，那全家都要帮你还债。 对。 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故事按这个特首的说法是十几年前的。 啊。 十几年前的那个香港跟内地的经济状况，做生意的情况也跟现在完全不同。 那时候抵押的这个你能够抵押的利率啊什么也都不一样。 对 啊。此一时彼一时。 可能当时候、就是。 而且且不要说后来次贷危机的这个又爆发 了。对啊。可能当时候就是广西真的很需要这个服务，很需要你的产品。现在呢，现在有没有可能呢？ 对， 所以呢，你举这个例子，如果是真的例子，是十几年前的，现在没有参考性。 嗯、 第二就是，如果我们香港人年轻一代都拿这个房贷再按揭的话，那肯定有很多人破产了， 很危险。 所以很危险的一个举例子，所以香港人。千万不要跟着他的做 梁振英，这个我可以理解，特首是想要拉近跟这个老百姓的一个距离哈。他的在演说中都说，哎呀，我最近怎么怎么样，我上次到旺角街上、嗯、以一种这个咱们说哎、说大白话呀，说这个老实话这样的方式哈，感觉初一感觉挺好，但是呢这个故事说完了，大家会说啊这就没了，经常会有这么一个感觉。然后第三个故事就更加有点没头没尾了哈，是讲这个梁振英说啊，我最近访问了这个厨艺学院、 嗯、 这个看到香港的这个年轻人啊，这个是在香港的政府资助的培训计划中获得了成就哈，现在载誉归来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那很多人说你一般来说，在政治人物的这种演说当中，你要挑的故事是精挑细选的 啊， 要经得起考量，而且要寓意深刻。 对啊， 是要是心灵鸡汤，也得是高级的，比如老母鸡的鸡汤才行。但是梁振英这个话呢，好像 效果不好。 哎，我今天学的就是广东话，叫母汤母水啊。 母汤母水。 哎，对，差不多就是这个，就是不是汤也不是水，好像有点奇怪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刘锡良先生啊、是怎么样来评价梁振英的故事的。 第一个关于这个去广西创业的年轻人这个故事，就是网络上最受这个人取笑的。 嗯， 就是因为这个年轻人一毕业就有一个房子可以做这个mortgage， 嗯， 然后拿钱去内地创业嘛。 对， 实际上香港目前大部分的年轻人毕业的时候都是一屁股债， 嗯， 就是因为贷款嘛，政府， 嗯， 这个要还钱给政府，所以这个故事对很多年轻人来讲是觉得是一个讽刺。 嗯， 这找的故事是不对呀、啊。 嗯， 因为他这个年轻人他说在香港master 毕业以后啊，就已经有房子，可以拿房子去做这个 mortgage， 再将这个钱投资到中国内地去创业嘛。这不是一个很普遍的，在香港年轻人之中是完全是不没有同样的人，很小同样背景的人，所以他一定是一个比较有钱的富二代的年轻人来。 嗯。 第二就是他在旺角碰见了这个小一对年轻夫妇， 是 说要生孩子，他说我们不生了，因为住的房子太小。实际上这个故事的选材也不对，因为政府目前的政策是推出一些给年轻人我们叫上车盘嘛， 对， 就是限制这个面值也限价的一个卖地的条款里面要加入了这个限制。所以就是他说他也说这个故事是希望这些年轻人将来能够住得大一点。 嗯， 实际上现在问题不是大小的问题，是不能想切的问题，根本他们买不到房子。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五十平的他说的里面故事说的是要他们住的是50平方米吧， 嗯， 这样的单位实际上对目前大部分30岁的要结婚的年轻人来讲也是买不起的。 嗯嗯， 所以这个故事说出来是没有第一个那么难听，还是也是不对文不对题啊。 嗯， 所以第三个故事就是说他去参观这个中华厨艺学院嘛， 是。 事实上这个我也不知道他放在施政报告里面做什么，实际上施政报告不是网志，不是你个人的一个 blog， 是两码子的事。市政报告是你作为行政长官代表政府全体的市局长向香港市民发表你的未来一年的市政的重点嘛。这几个我觉得是他是有一些就是将他个人网志的风格带到这个一个官方的市政报告里面，我觉得这个不是太好。 嗯， 你可以有一些个人的看法，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还是你不能够将它变成一个网志一样，今天我在街上看见谁，然后后天我去哪里看见谁，他跟我怎么说，这个是我觉得是 improper 在一个市政报告里面。 好，这个刘锡良先生呢，以前是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的这个顾问，好，他也参与过给曾荫权特首起草这个施政报告， 也是智囊之一， 也是智囊之一，所以说他明白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过程。你在写这份报告的时候，包括选择例子、选择用词、语言，你需要考虑到什么样的问题？那的确，梁振英这样的语言在曾荫权时代是看不到的。曾荫权不会说"我昨天上街吃饭碰到谁，他跟我讲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政府要做什么"，不会讲这种故事。但梁振英选择这样的语言，那当然你用得好，别人会说你亲民； 对， 用得不好， 画蛇添足。 这不是画蛇添足的问题，就是显得这个刘先生后来在我们私下里讲，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 intellectual capacity 就是说你的这个知识水平不太够。 知识水平，我想说就是你举这些例子，比方说买房子那个例子，就可以反映你对于民生的了解不够 啊，反而凸显了你的跟社会的脱节。 对 啊，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啊，大家要善用要使用这种例子啊、笑话呀、幽默啊，真的要用的非常的谨慎。用不好的话，它这个反作用力啊，哈，你看，就像特首的这一次的演讲，经常会比你实际上你还好过这个差过你完全不讲讲一个平白无故，你照本宣科啊，可能都比这个要好一点啊。所以说，这个香港特首当然了，也不是很容易做的这么一份工作，但是他真的是关注到这个700万人口的城市。是好，大家生活的很多的事情，咱们在今天呢，只能够说其中的一小部分。那还有很多的事情呢，恐怕哈、啊，在我们的这个将来的政府的财政预算案以及很重要的政改咨询的一个结论当中，会有一个后续的一个体现。那么咱们今天关注到的香港政府的施政报告，就先说到这里。在全媒体的话题部分，好，韩国要给慰安妇申请一个世界遗产，这个遗产呢不是我们之前说的物质或者说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叫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记忆遗产啊。这个记忆遗产我刚查了一下，里面包含的名录都有什么呢？比如说1703年的冰岛的人口普查，或者说呢比利时曾经的这个破产法庭的这个档案文件哈，基本上就是那些有意义的事件，不一定是一个什么文化，也不一定是一个什么实体，但是基本上值得被世人啊千秋万代所铭记的事件，都是符合这个世界记忆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准。韩国现在要把这个慰安妇，也就是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了许多包括中国、韩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在内的这个妇女做性奴隶啊，这个慰安妇的问题去把它申请做世界遗产，那日本方面是表示反对。但是韩国之前比如说泡菜就申请成功申请上了他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如果说慰安妇问题啊，且不说申请不申请的上，这样的一个动作能不能够让日本施加一点压力，让日本在这个问题上道歉也好，谢罪也好，做出一点让步呢？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call in，现在可以打进来了。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哎，今天我们的话题是韩国政府拟将慰安妇哈申请联合国，这个是记忆遗产哈，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然日本方面是反对的，但是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举动啊，能不能够让日本施加足够到的压力来道歉或者谢罪？ 成功的话，2017年这个申遗成功的话，是不是日本会道歉呢？ 我们来听一下北京的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李小姐，您觉得这个韩国政府这样去申遗，能不能够让日本道歉呢？ 我觉得不大可能。我的感觉就是他可能是想吸引别的国家的注意吧。对于日本政府来讲，他们的态度好像还都蛮一致的。我觉得不大容易能撼动日本原来的那种对历史的那种立场。 现在韩国就是在联合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中国啊， 对， 就是其他的一些国家。 是，好，谢谢啊，李小姐，这个认为还是日本不太可能改变主意哈。这个其实类似的举动之前在美国国会曾经通过一个谴责日本这个二战时期强征慰安妇的这个谴责的声明哈。那大家想，要是美国说的话日本都不听的话，那估计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办法。 据说美国 能够让日本人道歉， 通过新的预算法案，就是说有可能非常就是把这个慰安妇问题就提及到这个法案里面去。 哎，如果说这样做的话，可能压力还会更大一点。 对， 湖北的赵先生，赵先生在线上吗？ 喂，赵先生。 哎，赵先生的这个线路没有通。好，好，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喂 喂喂，赵先生您在线上了。 赵先生您好。 哎哎，您在线上了，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韩国慰安妇申遗能够让日本道歉吗？ 喂， 您喂。您觉得韩国这个慰安妇申遗能够让日本道歉吗？ 我觉得有可能。 为什么呢？ 麻烦您抓紧时间。 好，没有关系哈，这个湖北赵先生可以再多想一会儿。我们这个先听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这个您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 好，您说。 有可能吗？ 日本的事儿咱不能给放过去啊。完了，我觉得你说道歉也就觉得有，而且这事儿吧，这也挺有意思的。你说文革三年自然灾害死了这么多人，我觉得都应该申遗是吧？如果呢慰安妇这事儿呢，如果申不申遗的就是人家事儿吧，咱就看呗是吧。完了呢，我就觉得呢，这政治家都是这样，连小泉拜完鬼以后到中国以后马上去卢沟桥，我估计安倍啊这回 APEC 来中国也会到卢沟桥中日那个抗日纪念馆去是吧。 他这回能不能来中国这是一个问题。 不肯定得来，不来你就 是吗？ 就是大没有大国风范了是吧。有人老强调这个，就现在老挑拨这中日关系，你去日本看看哪有军国主义啊，你再看看咱们媒体咱们听众的发言，我倒更像他觉得咱们更像军国主义，什么炸平菲律宾炸平日本什么这那的，说所以呢现在又吵什么呢，说安倍今年得下课，你看看中日那股市，傻子都能看出哪国领导人应该下课。谢谢。 谢谢赵先生，这个发言一向是非常幽默哈。当然这个我倒是觉得说这个慰安妇这个问题哈，不仅仅是韩国一个国家的问题，毕竟慰安妇中国也是非常重要，如果说不是最大的受害国的话，在这个事情上，所以说对于中国来说，如果韩国申遗成功的话，肯定对中国也是有影响的。黑龙江的宁先生怎么看呢？宁先生你好。 你好。 哎，宁先生您觉得呢？ 你跟咱俩去了啊。 喂 喂，哎，宁先生，您觉得呢？这个韩国如果说慰安妇申遗成功的话，日本他能道歉吗？ 哎，我认为吧，这个韩国把这个吧当做文化遗产，这个它是属于日本军国主义啊去耻辱的事儿，当文化遗产，我觉得好像我有点不太理解。但是呢，韩国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忘记这段历史，这点还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说作为文化遗产，我有点费解。 我是有这个想法。 嗯嗯，好，谢谢哈。这个我相信跟宁先生一样，对这件事情本身有一点费解的人不在少数。 为什么要申请文化遗 产？这个不是，他申请的到底是什么遗产？因为大家可能熟悉的，比如说韩国之前申请成功的这个泡菜文化啊，这样的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另外有一个记忆遗产， 历史记忆遗产。 对，如果说在历史记忆遗产呢，我看到其他申请成功的哈，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历史上重大的事件，这些呢是作为历史记忆遗产来保留。我觉得如果放在这个目录里面的话，是应该是比较合适、比较恰当的。但是作为文化遗产的话，恐怕应该是不符合标准吧？我想是这样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导播，今天还有听众吗？哎，这个韩国的申遗这个也不是第一回了。我们之前在讨论这个越冬和泡菜文化的这个申遗的时候，你会发现韩国其实在申遗的过程中，从上到下，政府到民间非常的团结，而且呢有非常多的这个新奇的策略。 韩国做什么事都很团结。 哎，这个好像是至少是中国人对韩国的一个印象。那真的要把它提上日程的话呢，还真的是有那么一点可能性。还申请成功的话，至少在国际舆论上面应该是对日本有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这个不管能不能申请成功，至少这个申报是给日本有一定的压力的。但是像比如说像中国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可不可以跟进，就是大家抱团团结起来一起的话，那肯定对于日本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的。 嗯，好，这个湖北的赵先生好像想好了。赵先生你好。 嗯，主持人好。 不是，是另外一位赵先生。咱们今天赵先生太多了。您这个怎么看？您觉得这个韩国的申遗对日本会有一个让他道歉的作用吗？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没有深邃到他的骨髓里面。因为上次我听高晓松说日本的时候，说到一期他就是关键在小说里面说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现在日本人觉得他可能是打一个政治牌，他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炫耀的一个资本，就隔三差五就可以拿出来这个说一说，所以说我觉得对他来说无痛根本就没有触动到他的一个痛处，并且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这样，他只是正可习惯的用的这样一个手法。 哎，这个赵先生的这个说法哈，让我想到以前咱们也经常说的，要把这个中国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和人民要区别开来。当然了，这个说法我相信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最近也说过安倍的这个支持率啊哈，在他这样很多这个鹰派的动作之后，他的国内支持率是一个上升的状态。 因为的确人们的生活变好了嘛。 确实这个安倍在经济上面有一个好的表现哈，但是这个跟他的其他方面的这种表现是不是一个互相抵消的作用的话呢，还说不准。感谢今天所有打今天回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